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6集，身份在129下单。陆之行的声音不紧不慢，又平又缓，听得出来淡定。手机这边的秦冉愣住了。实际上之前陆之行找他入会也确实不太对劲，毕竟他没有听过黑客联盟，连封推荐信也不要，直接就能加入。陆之行要真是黑客联盟会长的儿子，那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两人挂断电话，陆之行把手中的茶放下，拿着手机走向休息室的大门，还没走出去，又一个电话响起，M 州那边的电话。他看了一眼，直接接起来，声色一如既往。 爸。 那边的 M 州已经是凌晨一点，穿着睡袍的老人脸上只看得到些许沟壑，一双眼睛略显浑浊，依旧极具气势，身材极其消瘦。他手上拿着刚刚出炉的鉴定。 你现在在京城？ 老人面色沉静，陆之行又返回休息室，站在落地窗前，嗯了一声。 嗯。 对方一向话少，倒不像自己，老人也不奇怪，只点头。 我应该有你姑姑的下落了，她还有后代，就在京城。 姑姑。 陆之行淡淡点头，从他记事的时候就没有见过那个失踪的姑姑。他反应冷淡，老人倒是皱了眉。他本来想让陆之行去处理这件事，还有很多鉴定没有出来，看陆之行这样子，让他动手去做有点难。 算了，我自己查。 老人说了一句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他拿着外套要出去，有些迫不及待，站在外面的手下看了他一眼，嘴角抽了一下。 先生，我们还什么都没有准备，而且您就这么回去，不会吓到他们吗？ 对，你说的对。 老人点点头，他折身回去，坐立难安。 不知道我妹妹的后代都是什么样子的。对了，陆江的小孩有没有传照片过来？ 他念念叨叨的，又让京城传消息过来，又立马让人着手查妹妹后代的消息。陆家那边很快把秦家秦汉秋等人的消息传过来了。另一边，陆家，陆夫人坐在沙发上，翘着二郎腿玩游戏，游戏顶端出现了一个电话。她看了一眼，是来自 M 州的电话，直接划开接起。陆夫人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直接往外走，神色瞬间变得严肃。刚从门外回来的陆兆颖看着他妈妈这个样子，不由挑了挑眉，然后想起来，这肯定是他那神秘的姑奶奶打来的电话。除了那姑奶奶，陆兆颖还没有见过他嚣张的妈妈这个表情。几分钟后，陆夫人拿着手机回来，神色复杂。陆兆颖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，看着陆母这个表情，挑眉道：“ 妈。”你没事吧？ 不是。 陆夫人看向陆兆颖，慢慢走到沙发边坐好，若有所思地开口。 你觉得我能弄到冉冉他爸爸的？ 忽然想起来陆兆颖可能会叛变。陆夫人瞥了一眼陆兆颖，没再提这个问题。 小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 有俊爷在，怎么可能会出事？ 陆兆颖不紧不慢地开口，说着直接站起来去了楼上。上次去见秦冉拿到的头发，他得到了结果，至于秦汉秋跟秦岭等人，基本上铁板钉钉，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姑奶奶那边的人肯定会回来，最重要的是姑爹也会回来。陆夫人想到这儿，不由挑眉，京城恐怕又要不安定了。 不过眼下还是在姑爹他们回来前把其他事情安排好。京城暗流涌动，秦冉这会儿已经回到了家。大厅内，程温如坐在沙发上，面色沉静严肃。 我弟弟那边怎么样了？ 程温如按着眉心，脸上一片愁容。程金把一杯茶递过去。 有点消息，不过挺麻烦。 程温如抬头。 什么麻烦？我大哥在找欧阳威，他也查到了一些结果。 听程水说，俊爷好像跟那个势力…… 程金说到这儿，嘴角不由抽了抽，后面两个字有仇没敢说出来，怕吓到程温如。M 州本来就是几大势力鼎足而立，程俊年初的时候去把这几个势力惹了个遍，无缘无故的。两人正说着，传来开门的声音。程温如立马停下来，没有说这件事。秦冉换好鞋进来，坐在沙发上跟程金说话的程温如面上严肃一改，他站起来，拢了拢旗袍外面的披肩，往餐桌边走，神色如常。 冉冉，你回来了。 又朝厨房说了一声，让他们开饭。程温如这两天也忙，不仅要忙公司的事儿，还要担心那几个堂主，担心程俊在 M 州的状况。但是他也知道程俊不在，所以今天特地在下班后来这儿陪秦冉。见秦冉回来，他又下意识地回避了这个问题，不想要秦冉被这件事影响。这件事有些复杂，主要他也怕秦冉会担心，却不知道这件事程金早就给秦冉说过了。秦冉把围巾跟大衣放好，走到餐桌边，拉开椅子坐好，抬头看程温如，手微顿。程姐姐，你最近很忙。程温如眉宇间都是倦色，他还没有开口，程金也朝这边走。 大小姐最近担心 M 州俊爷的情况。 程温如还没有想出来为什么程金这么简单就说出口了。他身边的秦冉淡定地拿起了手边程木刚递过来的茶杯，闻言笑了笑，眉眼挺清淡的。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不说其他，彼岸庄园在 M 州占据的分量就不小，与其他齐名的势力将 M 州分为几个部分。二堂主他们的消息不知道会不会有事，但绝对不会出什么大事。涉及到 M 州那边的消息，对京城人都挺神秘的。程温如本来以为秦冉听到这件事会担忧，会惶恐，没想到对方这么淡定，不符合他的想象。他还在想着，秦冉伸手夹了一根菜放到程温如的碗里，淡定地开口。程姐姐，吃吧。程温如恍恍惚惚地应了一声，然后拿起筷子吃着秦冉夹给他的菜。吃完饭，程温如晚上也没有走，睡在了唯一一间客房。程温如洗完了澡，打开了自己的办公电脑，想了想又拿出手机。微信上欧阳威发了一串网址，程温如看了半晌，给欧阳威发了一句谢谢，然后按照这个网址在电脑上输进去，很快就进了一个黑色论坛，正是129页面。他不是会员，只用手机号注册了一个普通账号，找了找下单的流程。还没有研究完，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，不紧不慢的三声，正是秦冉。他手里拿着两杯温牛奶，一杯是自己的，一杯递给程温如。程木热的。程温如接过来，侧身让秦冉进去。 你今天不忙吗？ 多了个师兄，不是很忙。秦冉随意地抬头看了一眼房间，目光停在程温如打开的电脑上，停在下单的页面。程温如点点头，他喝了一口牛奶。见秦冉看他的电脑，他直接开口。 哦，那是129页面，你要好奇啊，我待会儿发给你。 129页面都是独立链接，网上自然搜不到，需要特殊的引擎跟链接代码。不用，你是在下单吗？我帮你。 你会不会？旁边有流程。 秦冉低头抿唇喝了一口，若有所思。程温如还想说什么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拿出来看了看，正是程老爷子。他这个时候打给他，肯定是说几个堂主跟 M 州的情况。程温如看了一眼秦冉那边，还不知道老爷子要跟他说什么，他想了想便出去接了电话。秦冉拉开程温如电脑面前的凳子坐下，看了一眼电脑，然后伸手敲着键盘。三分钟后，程温如打完电话，他站在门边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，才恢复了以往的表情，伸手推开了门。秦冉也刚好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白皙的指尖从键盘上移开，眉睫垂下。陈姐姐，我帮你弄好了，早点睡。程温如把秦冉送出了房门，才回到自己的位子上，看向电脑页面，微微一愣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